怕脾气是解气的罪。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在生活里，我们总是会因为一些微小的细节而感觉幸福。比如说刚刚买到的一盆花，放置在洒满了阳光的阳台上，你坐在凳子上享受一个清闲的下午，或者比如说在一个无聊的周末，窝在沙发里看着电视机里的美食节目。其实越简单的味道才是这个复杂世界里最难能可贵的。之前流行过一个词，比较文艺也比较清新，叫做小确幸。微小而确实的幸福积攒在一起，或许就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吧。 很多人都会希望有一个温馨的家，那除了家人之外，组成这个元素最重要的还有一点，那就是温馨的家装。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月装网的 CEO 高亮，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创业故事。 今天九九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月装网的创始人和 CEO 高亮，非常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做客九六九老板说节目。我们月装网是一个创业公司啊，应该算是一个互联网创业公司。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创办，从2015年至今发展的2年历史当中呢，我们得到了这个一些著名的这个投资机构，包括著名投资人的投资。那么我们这样一个互联网家装公司呢，它实际上是针对之前的整个行业的一些，我们讲应该就是一些痛点吧，进行去改良、去革新的一个，在原有业态上做优化的这样一个新的调整过的商业模式吧。月装网干的就是打破中间的这个环节，直接呢就是从工厂到用户手中，中间只有一个月装网。那么我们在整个产业链中扮演什么？我们就扮演那个中间层，就为客户带来了省钱、省心、兜底的服务。不管是你的产品还是你的工程，我们全部都为你负责。 装修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一个温馨的家呢，不仅需要好的设计、优秀的师傅，更需要负责任的公司作为背后的支撑。可是家装行业同样有痛点，高亮先生也曾经遇到过。除了想要改变行业的现状之外，他的创业初衷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叫做喜欢。 我个人呢，就是从文化传媒行业跨过来，然后呢，我其实对于包括自己的生活，我其实对审美还是有追求，就包括自己的家庭的打理，我也会去比较喜欢像家居配饰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就是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更喜乐、更自在啊这样的一些就是追求吧，精神方面的追求或者说是物质方面的追求啊，所以说这也是我从事这个行业的原因吧。 根据中国建筑装饰协会的调查研究显示，目前全国呢共有建筑装饰的企业25万余家，而且普遍存在着企业规模过小、抗风险能力弱、市场竞争力不足的劣势。但是传统的家装行业又存在着报价不透明、工期长、质量难保证的问题，选择这个行业进行创业确实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实力的。然而高亮先生却在这个行业当中看到了许多现实的因素，也看到了许多顾客的忧虑，并且发生了一个感人的小故事。 就是有些用户真的很不容易，记忆很深刻，就是他真的是并不是特别有钱，然后呢他又想有好的生活，然后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个事情就是挺难的，就真的是房子也是贷款，然后车子也是贷款，然后装修也是贷款，然后把自己搞得压力特别大，就是这个，但是他依然在追求，他会选择去向他的所有的这种购买的商品的商家、提供服务的商家，去来进行这个还价、砍价，这个砍价的功力也非常高，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吧，就消费端的这种体验，我们作为商家的话，还是能看到很多用户的就生活的状态、用户的心理的状态。一个最让我觉得意外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曾经一个客户现在即将成为我们的员工，他已经到我们公司来应聘的，应该是私下找过当时的就接待他的、服务他的客户的经理，他要到我们公司来上班，啊，就从客户到我们的员工，啊，就是我觉得这是可能是我让我觉得比较欣喜的一个事情。 从顾客到员工，这也是月装网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所展现出来的魅力。相对比2015年的浮躁、2016年的发展，今年的互联网家装市场呢，更是多了一些理性和沉静。月装网作为其中一家很年轻的公司，在成立短短的时间内，就迅速地获得了资本的关注，而且获得了用户的好评。在每年的5月，月装网更是以一场全民家装节的全媒体轰炸，在用户和潜在的消费群体当中打下了深刻的品牌印象。 我们当下就是基本上在每年的5月份的时候，我们从创业的第一年开始到第二年，我们都会推出了这个全民家装节啊。这个全民家装节是我们的一个自己创办的节日，这个节日呢，我们会对用户进行比较多的让利啊，就是真正在这个节日，我们是希望什么呢？更多的人知道互联网家装的好，让更多的用户能够去感受到啊，新兴商业业态和或者改良过的模式，真正对这个市场的一种良性的刺激。

把一天攒下来的垃圾倒掉，垃圾不落地，在垃圾车面前人人平等。 6月5号世界环境日，经典969公益主张，让我们用行动拖住全球暖化的倒计时。 经典96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我们在这欢笑，我们在这哭泣，我们在这活着，也在这死去，我们在这祈祷，我们在这迷惘，我们在这寻找，也在这失去。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里是经典969，我是周周，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2017年的高考将会在7号和8号两天举行，北京市呢也出台了多项的措施，保障高考顺利进行，避免施工噪声污染和公交的噪声干扰。全市所有的工程将禁止在夜间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考点周边的500米之内的建筑工地全天不得安排产生噪声的施工。外语考试期间呢，将会停止所有的施工。同时，为了减少对考点的噪声干扰，部分的线路公交车辆将会分时段的对于考点周边的公交站点甩站绕行。一面记载着北京历史的百年监狱老墙，竟然被违建掩藏了十几年的时间。最近，西城区白纸坊街道治理开枪打洞和违法建设，藏身于玉兴街67号北侧的违建内的老墙，也是带着历史的回忆再一次亮相了。街道负责方表示，在未来呢，老墙的附近将会打造近1000米的微型公园。再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日公布的电影备案的信息当中，《美人鱼2》《捉妖记2》以及《京城81号2》等续集的电影集体亮相，即将到来的暑期档更是不乏《战狼2》和《绣春刀2》等熟悉的名字，相信这个暑期一定会过得非常精彩。根据天文专家的介绍，在6月7号将会迎来极大的白羊座流星雨，每小时的天顶流量可以达到30颗左右。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黎明前仰望东南方的低空，守候流星划过夜空的美妙情景。 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

再能够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挤在公车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嘿嘿，每个面孔写着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个外，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去逃避？在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Oh yeah， 不要说我只会胡思乱想，不要跟我说我只会妄想，哗啦啦啦啦，当我去淋雨。Oh yeah， 我只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 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服务是集众人之力，成细节之美。顶呱呱集团上市三周年之际，携5000人专业团队入驻北京，再创辉煌。贷款代办、知识产权、工商注册、会计代理、法律咨询等一站式商业服务，就找顶呱呱。电话400-005-5002，上小顶网。 伴着耳边的安徒生童话，来丹麦寻找诗一般的浪漫与幸福，踏上圣诞老人的故乡芬兰，找寻不同于冬日的仲夏狂欢，去挪威寻找极光的飘渺，荡舟壮丽的峡湾，收好行囊，放松心情，在瑞典开启一段心回自我的慢生活新体验。北欧每平方米给你更多惊喜。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孩子担心父母在家没人照顾吗？还在犹豫是否送父母去养老院？都不用，找青盟养老。

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并肩看天边的落日，并肩听林间的鸟语，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美丽的回忆。 关于高考，好像每个人都有很多的话可以说。每年夏天的高考总是觉得很闷热，可是在高考之前一周两次的考试，硬是考了整整14个模拟考试，周六周日的周周练，周日的文综练习，到底写了多少套试卷，很多人都已经记不清了吧。还记得那时老师总是占用我们的自习课去讲他永远讲不完的卷子，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在考场上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还记得穿了3年再也没有穿过的校服裙子吗？还记得陪伴了你3年却有的人一辈子也没有再见过的同学吗？不管你的高考是什么颜色，我们都已经度过了那段难忘的时光。而如今高考将至，在这里我们也祝愿所有的高考考生都能够考出自己满意的成绩。 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

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